前一起傻傻讲起，能爱到下世纪，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丑，身退隐不再真假，独自苦等仍然空等难藏女人，看着电话中短信，听着录音的口唇，昨天的你那天再次只抱紧，却一下子转身。